嘿呀吼啊！ 弯曲的路上，你我在赛跑耶，青春飞奔路途上，我应当走快步，敬步来麦理浩，日日行万里路，曲折路途我不惧，凭着信心望远方，沿着山前走快步， 嘿呀吼啊，嘿呀吼啊， 青春的路上，世界在我手耶，一起飞奔路途上，停春天的脚步，敬步来物理号，敬步人士之傲，山径路斜那需惧，凭着信心步远方，豪迈的我走正路。 Oh.